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人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所以端为始，五为正。一纵一横为五，纵横交错才正中，交错为阴阳争，所以53克推出。而由此，当时端午是阴阳交错的例证，才是端午节的原意。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你还记得这句诗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端午节里，让我把这首诗送给各位好朋友，并请跟随我一起，让我们来随想端午。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小时候对端午节的记忆是陌生而又有趣的。陌生是因为自己不知道端午的含义，而有趣的是因为形状味道都十分新鲜的粽子，剥开绿色的粽子叶，吃着甜甜的或者是咸咸的黏黏的粽子，对于不谙世事的我们，端午节最大的意义在于精美的食物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知道端午的由来。现在大家最认同的说法是，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不忍舍弃自己被侵略的祖国而投江自尽，百姓们为了不让屈原的真身落入鱼口，往江中投入饭团鸡蛋，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 屈大夫的身体了。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也看到了玉友会里很多的好朋友的签到了，在这里问候大家，都好吗？端午节在做什么？陈敏正在听，还有包括很多的好朋友，古雪迪说了，端午安康，播粽蘸糖，粽子虽好，食未胀，是食多不易，大家也注意。所以说端午节一般说的是端午安康啊。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如果大家此时身边有手机在听节目的话，来签个到，来看看大家的端午节都怎么过的，是吃外面买的粽子，还是自己在家包粽子呢？青云飘然说了，中国真的是吃的文化，啥事儿都能联想到吃，真的每次我们的过节都是和各种吃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吃的有关系，像端午吃的是粽子，那么中秋呢？吃的是月饼， 还有包括元宵节呀等等，这些都是和吃有关系。其实无论是吃还是音乐也是生活呀。那我记得在以前，已故的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教学生说，哎，你这块拉得热烈一点，就像比如说你爱吃辣的，拉得辣一点。其实音乐也有很多和味道相同的想象。说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西洋作品《爱的礼赞》。节日其实最大的意味就是家人团圆和温暖，所以阿尔加的这首作品《爱的礼赞》也算是应题。在1888年，阿尔加在旅途中完成了这首曲调，当时他已经与卡罗琳·爱丽丝·罗伯茨订婚。由于爱丽丝精通德语，于是他将曲子的名字也写为德文，还有的意思就是关于爱的，爱的礼赞。后来刚才我说了，七月他在旅途中完成了曲谱，但是已经订婚了。9月22号，他从克雷维的友人那里回到了伦敦的家后，将这首曲子作为订婚礼展现给爱丽丝。而爱丽丝以自己几年前写的一首叫做《拂晓的风》这首诗作为回应，埃尔加也很快为此谱了曲。有一首曲子叫做《爱的欢乐》，有一首曲子叫《爱的忧伤》，也都是埃尔加的双重作品，而这一首又被译为是《爱的忧伤》。在这样的音乐中，也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水王发了一个端午的祝福，说：“粽子有棱有角，有个性；龙舟有拼有搏，有激情；美酒有香有辣，有人生；朋友有你有我。”有风景，端午时节安康。谢谢你，水王。 古典也流行。 飘香，龙舟竞渡，又到一年端午时。还记得在十年前，2008年的端午节首次是被国家定为法定的假日，到今年已经10年了。此时你在端午节做什么呢？我们这里听到的是一首愉快的曲子，叫做《达莱拉》。在异乡的朋友，不知道你现在是否一切都好呢？无论哪个节日，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大家都想把家人团聚在一起。无论天涯海角， 还是近在咫尺，总想在节日那天赶到家里和家人团圆。这几年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传统的节日正在被人们淡化遗忘。我想这大概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吧。但我也发现，在同龄的朋友中，大家虽然不像小时候热衷于节日的外在表现，却更加注重节日里包含的团圆含义。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人们也开始注重家庭观念了吧。下面来和大家分享一段中国的散文关于说端午的一些话，一些中国味儿，还有吃。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中国味，这篇端午的鸭蛋则充满了江苏味。文章里这样写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咸鸭蛋，高邮的咸鸭蛋于是很出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都会肃然一起惊：“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除了怀念著名的高邮咸鸭蛋，汪曾祺还在文中回忆了他小时候过端午的情形，其中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还有丝丝缠成的小粽子，里面装满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还有送福送扇，用雄黄酒在小孩的额头上抹上个王字，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了柜橱下面。端午要吃十二红等等习俗都在文中有所提及，还写了他们那里的孩子熏鸭蛋落子，这也是孩子心爱的食物。我们成长了，却更加回忆小时候过过的节，那些中国的味道，那些端午的记忆。刚才我也问了大家在端午节怎么样过，有没有自己包过粽子。这里在我们的月会里，我看到邵阳发了一张照片，自己包的三角形的粽子。也谢谢大家的问候，邵阳说了，说我年年自己包一些粽子，一种寄托吧，一种对家人的思念是吗？城外无物说了，端午上班，大家端午节快乐。也谢谢你上班辛苦，也祝愿大家都安康。青云飘然说了，节日总是充满七情，爱在音乐中延伸。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共迎来游客313000人次。昨天早晨的一场急雨过后，天气凉爽，适宜游园。雨后天放晴，除了颐和园动物园游人一直较多外，城区里的北海、景山、紫竹院、玉渊潭等公园游客数量明显增加。下午游客增长明显，持续到下午4点，游客仍在上升，实时的游园人数达到11万人次。其中在玉渊潭公园，亲子包粽子大赛和旱地划龙舟大赛在玉渊潭公园科普木屋广场上演，还有做弹兜、挂香囊、学科普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让游客在游园的同时体验节日习俗，感受端午文化。另外，北海公园首推24节气系列文创产品在公园上市，受到游客的欢迎。主创人员将我国传统24节气与北海著名景点相结合，创作了24幅插画，并赋予不同的节气主题，使24节气以文创产品的形式走入百姓的生活。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收听古典也流行，下半时段的一开场曲，有没有一种五彩缤纷的世界大门展开的感觉？是啊，今天是端午佳节，此时在路上听到音乐的朋友一定觉得听到音乐以后周围的风景都美丽起来。在端午节有很多的祝福的话，想送你一只香甜的粽子，以芬芳的祝福为叶，以宽厚的包容为你，用温柔的叮咛做馅儿，再用友情的丝线缠绕，愿你品出人生美好的，还有五月五的情怀。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阿迪马斯的《卡洛斯》。 See you.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梦游。每到中国佳节，听到这样的音乐，大家也许充满着儿时的回忆。而现在的孩子，刚才我也说了，可能由于现代的工业化或者是全球的这样的风格，所以对于中国的味道越来越淡了。林海音有一篇散文，在这篇散文《我的童玩》中描写了许多童年时候的玩耍，其中就包括在端午的时候蚕粽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用丝线蚕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红的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的丝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做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其实林海音写的这个蚕粽子其中的内容，在我小时候也做过。文中还这样写：蚕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前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的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再加上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襟扣的扣瓣上，走来走去，美不唧唧的。除了蚕粽子以外，也还把丝绒线缠在还有卫生球、樟脑丸上。总之都成了艺术品，这样的端午节充满了无限乐趣。那么我想问，你的小时候做过这些吗？粽子、香包。刚才我在约友会里看到了一班的朋友，这是谁？ He 他放了照片，上面就是香包。不知道这样的香包是不是你做的呢？下面还有很精美的绣花，不过感觉商业气息还挺浓重，是买的吗？总而言之，这样的节日，这样的音乐，勾起了我们许多的记忆，这就是中国的味道啊。 刚才我也介绍了一些文学家写的一些散文来叙述端午的。沈从文的《边城》中有着自然淳朴的自然风物和边城人士。从一开始，沈从文就描写了边城端午节的热闹场面，进而补写了两年前端午节翠翠见到傩送的情景。端午节那天，所有的人围到岸边早早的观看，而年轻的小伙则在鼓声的节拍中向前奋滑，四周一片吆喝助威，而龙舟竞赛的方式和捉鸭子的可爱场面也不禁令人浮想联翩了。这便是陕西人们的独特的端午风俗了。在沈从文编成的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将我们引入那份淳朴原始而美丽的湘西，去感受那浓浓的情谊。一直在文坛以颓艳衰败的情调著称，但他写的祖母的季节是一个例外。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里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的芦苇地里劈下来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马骑的青粽叶搞乱了。苏童还写道，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了。祖母把雪白的糯米藏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扒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有一只粽子挂到我脖子上了，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羊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其实这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呀。来听这首家乡的摇篮曲。